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，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叶梦薇第一次见到市旅游局副局长向薇薇，就被她的微笑给镇住了。他笑着对向薇薇说，要请美女领导多多关照我才是啊。此时范思平打着哈哈说，嘿嘿，你们俩都是美女，不用操心，大家都会关照你们。之后叶梦薇悄悄向范思平进一步打听向薇薇的情况，这才知道她的身份。叶梦薇猜对了，向薇薇确实对着镜子无数次练习过自己的笑容，倒不是她多么有心机，而是她追求完美。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相同的特质，使得向薇薇和江淮岸成了真正的朋友。不仅仅是面部表情的训练，向薇薇平常说话还特别注意措辞。最近《人类简史》这本书大卖，向薇薇也在学习。赫拉利这位被称为天才史学教授的作者在书中表达了一个观点，他认为我们现代人类之所以能够从生物链中胜出，抵达顶端，成为地球上的主宰，就是因为人类掌握了一整套容量大又相当灵活的语言。语言既然有如此的重磅威力，当然不可不慎。这次考察可谓是轻车简从，加上电视台的采访车，一共也才3辆。范思平知道，那位名叫侯宇轩的美籍华人讨厌人多嘴杂的场合，于是严格地限制了随行人员。侯宇轩今年50多岁，这位农民的儿子不高不矮，给人身体强壮的感觉。凭着天资聪颖，在家勤奋好学，他20几岁就考取了美国的公费留学。拿到博士学位之后，勤奋工作，终于在美国扎下根来，成为一家全球知名石化公司的高级研究人员，可以拿到近$100,000的年薪。这两年他思乡之心日切，带着妻子回到祖国，一双儿女倒是仍然留在美国。侯先生不想再上班，谢绝了国内几家大公司的邀请，回到家乡租了一大片地，经营起了特色农场。江淮岸一行人抵达农场后，经过了双方介绍，江淮岸跟侯宇轩紧紧地握着手。江淮岸说，我们潇湘市的发展需要各类人才，侯先生热爱祖国，热爱家乡的情怀令人感动啊。侯宇轩说，谢谢市长关心啊，我在美国一天到晚就想着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乡，远远少年时候的梦， 我呀，一直梦想在家乡建一座现代化的农场，现在这个梦想总算实现了一半。哎，走，我带大家参观一下。范思平一边走一边继续介绍。啊，侯先生，再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两位美女。这位是咱们市旅游局新来的副局长向薇薇。哎，你们以后啊有机会应该多打打交道。还有这位是咱们潇湘电视台的知名记者叶梦薇。他是专门负责报道潇湘市的农业发展的。您看您这农场经营得这么好，他在电视上报道出去，潇湘市的农民兄弟都可以向您学习农场的经验呢、啊、也可以让更多人都到您这儿来旅游啊。侯宇轩注意地看了两位美女几眼，笑着说，哦，向局长好，叶记者好，很荣幸认识你们。向薇薇一边说着你好，一边绽开她招牌式的笑容，笑着跟侯宇轩握了握手。叶梦薇手里拿着话筒，她平常就不太喜欢跟人握手，于是只是把手里的话筒扬了扬，微笑着说，侯先生好，非常敬佩您的家国情怀，我会尽力做好报道，让观众朋友，尤其是咱们的农民兄弟受益。侯宇轩的农场果然有特色，整个农场占地面积大约500亩，各个功能区域划分得井井有条，每条路的路边都种满了银杏树，那些银杏树非常漂亮，如果有风吹来，满树碧绿的扇形叶片便宛如蝴蝶翩翩起舞。叶梦薇好奇地问侯宇轩，哎，侯先生，您为什么要在农场里种这么多银杏树呢？这个问题让侯宇轩眼睛发亮，他笑着说，哈哈，因为啊，我喜欢银杏树，和银杏树同门的其他植物都已经灭绝了，只有银杏保存下来了，可见它的生命力有多顽强啊。而且它的寿命很长，咱们国家现有的银杏树中最古老的已经有3500岁了。另外记者啊，你看这银杏树不仅树形漂亮，可以用来美化环境，它还全身都是宝，树叶可以做银杏茶，果实可以吃，能够滋阴养胃，不过不能多吃啊，一次最多吃30个，要不然会中毒的。叶梦薇听得津津有味。整个农场被侯宇轩分为了果木区、养殖区、休闲区，其中的现代化机械设备以及一些从没见过的物种让叶梦薇眼花缭乱。在养殖区，叶梦薇见到了蜗牛、果子狸、珍珠鸡和奶牛等潇湘普通人家通常不会饲养的动物。侯宇轩边带大家四处看着，边亲自当着解说员。我这个农场啊，应该说是中美结合的产物，美国那儿地广人稀，他们的种养是高度集约化的，决定种一个品种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全是种那个品种，要是决定养一种家禽或家畜啊，基本上全部只养那一种东西，尽可能做到专业。当然有的地方呢，出于生物习性的需要，也会间接的搭配一些不同的品种，但是在咱们国内啊，主要是咱们的国情制约嘛，毕竟咱们是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国家，人多地少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发展立体农业，优化品种，增大每亩地的产值。不过这样带来的土地过度使用的问题是需要引起重视啊。侯宇轩正解说着，一头小牛犊跑了过来，他用头在侯宇轩身上蹭来蹭去，简直像个撒娇的孩子。大家都乐了，叶梦薇惊喜地看着这一幕，示意摄像记者赶紧拍下来。侯宇轩怜爱地拍拍小牛犊的头，吩咐身边的工人把它牵走， 然后继续解说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个农场啊，种的养的东西都很杂，因为我这里承担了一个职能，我啊是在做实验，实验成功了才能大规模种养，而且我能够给附近的父老兄弟们提供一些不太常见的品种。现在啊，我这儿基本上成了一个种苗种养基地了。我不是学农业的，但是我请了一些专家级的技术人员来帮我。我是农民的儿子，这两年对农业有了一些研究和思考，哎，也还算是有那么点心得啊。说的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各位领导和专家指正。哦，对了，我强烈的建议各位领导专家，还有咱们新闻媒体的同志，能去美国考察一下，去各个农业发达的国家考察一下，学学人家的经验，结合咱们的国情，能摸索出更多更好的发展道路。农业呀，其实是大有希望的。江淮岸若有所思地点着头。范思平跟叶梦薇开起了玩笑。小薇大记者啊，你们新闻媒体的同志要去美国考察一下呀，去把人家的先进经验带回来，也好造福咱们家乡父老。叶梦薇笑着说，我当然乐意去考察啦，只要领导安排，一定不辱使命。这段对话恰好被江淮岸听到了，他含笑瞥了他们一眼，没说什么。叶梦薇注意到了江淮岸这意味深长的一瞥，他心里产生了某种模糊的预感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红唇》。 江淮岸对农场的兴趣很浓厚，他不停地四处看，四处问，不知不觉已经快12点了。侯宇轩盛情邀请大家就在他的农场里午餐。午餐之后，大家分散开来稍作休息，四处走走看看。叶梦薇和摄像记者一直留意着江淮岸，跟他隔了一点距离。江淮岸看到路边的两棵树之间有个秋千，突然童心大发，坐到了秋千上去。向薇薇正好在江淮岸身边，见他上了秋千，于是笑着去推他。叶梦薇觉得这场面有些好笑，平常都是女人坐在秋千上，男人在下面推，这两个人倒好，反过来了。于是开玩笑说，江市长，我把您荡秋千的镜头拍下来怎么样，这镜头真的很生动啊。江淮岸知道叶梦薇只是开开玩笑，于是也笑着说，拍吧，我啊从来不干涉舆论宣传自由。向薇薇也笑了，叶大记者，你拍市长可以，但是千万别把我拍进去啊。虽然说江市长是我的老领导了，但是江市长是在台前，我在幕后努力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所以啊，我可上不了台面。那向薇薇对自己在公开场合的一言一行，随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听了向薇薇这简短的几句半真半假的玩笑，叶梦薇感觉向薇薇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。女人从政，大多数会被人看作是政治花瓶，而向薇薇反应如此敏捷，说话既有分寸，又能直指要害，应该是一个漂亮又有头脑的女人，也怪不得仕途走得这么顺利。再看江淮岸，他在秋千上被美女推着，依然安之若素，一点都不拘谨，但也并不让人觉得轻浮。叶梦薇揣测，他对于美女们的照顾和青睐是习以为常了。绝大多数男人的梦想大抵是左拥右抱，美人无数， 而事实上，最有魅力的男人恰恰是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或者说是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叶梦薇不知道江淮岸的生命中究竟有过多少女人，但她希望如果有朝一日她成为江淮岸生命中的女人之一，她一定要做那个让她无法忘记的女人。如果他们相爱，那她必须是最受宠爱的那一个。叶梦薇嘴里说着， 你们玩，那我们再去拍点别的镜头了。 然后就带着摄像记者走远了。稍作休息之后，大家听完侯宇轩介绍经验，准备动身打道回府。这时候一只果子狸从窝棚里跑了出来，叶梦薇跟着摄像记者去追拍那只果子狸，一下子就跟队伍走散了。农场里的植物长得密密麻麻，遮断了他们的视线，两个记者一下子就找不到江淮岸他们了。叶梦薇觉得拍摄的镜头已经足够，干脆也不去找队伍，直接回电视台。两人乱转一气，后来又问了一个在农场干活的工作人员，这才找到了出口。一出门，叶梦薇见江淮岸他们仍然站在门口，显然是等他们，于是红着脸尴尬地走过去打招呼。江淮岸笑道， 小叶啊，怎么，你们俩是不是迷路了？ 叶梦薇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。向薇薇说， 哎呀，我跟叶记者一样，方向感都很差。 江淮岸笑出了声来， 哈哈，看来啊，要把你们俩卖掉可是件容易的事情。 叶梦薇笑着摇摇头， 哎，真不好意思让领导看笑话了，不过幸亏没有影响我们的拍摄任务。 向薇薇说， 好吧，江市长，您卖掉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帮着您一起数数钱。 他们边开着玩笑边各自上了车。江淮岸坐在车上，脸上还挂着笑容。他曾经听人说过，一个方向感很差的女人往往心地单纯善良，看来这话说的没错。这话对于向薇薇是否适用他不知道，虽然他们一起工作过好几年，但江淮岸觉得自己不够了解他，也不愿意深刻的去了解。政界的女人，或者说成为精英阶层的女人，私生活和背景往往都比较神秘，云遮雾罩，犯不着有太多了解。但这话用在叶梦薇身上肯定是不会错的。江淮岸转头看看车窗，他发现路两边种满了银杏树，连绵几公里。江淮岸突然来了灵感，他决定要把潇湘市的大小街巷全种满银杏树，让这些树成为潇湘市最打眼的标志。不是说人类是地球上绿色植物的客人吗？人类离不开植物，可以说没有植物，人类只有死路一条。但植物却无所谓地球上是否有人类。善待植物，也就是善待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。江淮岸说干就干，一回去，马上就召集林业局、农业局等相关部门的领导人，进行了可行性论证，商讨行动方案。一时之间，潇湘市到处都有人栽种或移植大小不一的银杏树。对于江淮岸的这一举措，坊间褒贬不一。说歹的，认为江淮岸搞官僚主义；说好的，认为江淮岸是在着力打造城市新名片，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。叶梦薇坚定地站在江淮岸一边，